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吴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早安，早安，来到了七月了，正式来到七月一 Halloween。 哇，我告诉你，昨天呢是大概我2025年呢度过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充实的一天。 讲讲打排球。 没有，你先听我说。 OK， 我就是6:15起床，起床了，不是来上班吗？7:00到11:00。回到家呢就化个妆，因为我们就是要去 3P 的偷听会嘛。 对，哇，偷听一点会。 OK，那个我们等一下会慢慢跟大家分享。OK， 细节的部分我觉得太多太多的惊喜了。偷听一点会呢，大概是结束在3-4点，然后我就刚好就在 Pavilion 嘛，我就去买了菜。 OK， 因为刚好晚上要煮。 哇，这边会买菜啊？哦， 肯定。 有什么人在那边买菜吗？有什么人在那边买菜吗？ 就是好像我 买菜， 那不至于。鱼也是7块多而已啊。 OK， OK， 然后呢，就回到家呢，就立马腌制我的鸡肉还有虾。 哎、 OK， 然后煮饭，煮了饭之后呢 ，Fourth day cutting， 哎呦， 是 第四天嘛？ 然后，煮了饭之后呢？就休息一下，毕竟要消化嘛，就有可能做一下我们的节目的内容的部分。OK， 处理一些工作了之后呢，7:20我就去楼下的健身房去走爬坡。爬坡了之后呢，立马开车去到排球场打排球，打了3个钟。然后回到家吃了一个 dark chocolate。可以吃的，可以吃的，可以吃的。 Okay. 然后呢，就哇睡了一个好觉。 哦哇， 完全没有睡午觉哦！你要知道，我以前是每一天都睡午觉。 你报备报上瘾啊！我感觉你 没有，我想要 习惯报备啊！现在节目都要报备一下， 没有，我就觉得在听着的你有可能会被我启发呢。 啊，对啊，所以今天开始做一个 productive 的人啊， exactly. 想要做什么就做，去打球啊，去运动，去买菜。可是买菜的地方选好来啊！ 喂， 先来听歌， 还 是公主会的记得那一天选的歌选比较 好听。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Rise 的 Fly Up， 也是我们这一次 Go 选媒体伙伴 IME Malaysia 主办2025 Rise Concert Tour Rising Loud in Kuala Lumpur， 将在8月16号的傍晚5点在 Idea Life KL 帅气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透过 mydoublemyshow.com 去购买的哦。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优 选呱呱练习生， 优选呱呱练习生。我们最近看到 Blackpink 成员 Lisa， 她就在29号呢举办了个人衣橱义卖活动，也就是呢把自己的二手衣物都卖出去。 是的，而且呢她售卖的这些单品呢超级无敌多的选择，而且 condition 都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 Lisa 她不需要穿很多次， 对，有可能甚至没穿过，包括有衣物啊、帽子啊、手袋啊、 对呀、 鞋子啊等等之类的。 甚至有一些是你看他之前在去活动的时候穿过这样子的。 对，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买来也不一定是穿，是拿来收藏这样子的。 Yeah, exactly. 但是 Lisa 的衣服哎， 对，但是 Lisa 自己本身也是很有善心，她把那个价格的定位呢，也是在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大家也觉得说哇，好合理呀、啊， 舒服到我也可以买吗？我也要去了， 你也要买吗？要买，你可以买 bag 啊， 可以买 bag， 不是自己背，收住啊，做收藏， 给未来的女朋友。 你很奇怪吧？他讲，哎呀 ，baby， 这个我送你啊，这个是 Lisa 之前背过的。他讲说，啊，你送我人家背过的包啊，这样子。 It's okay， 是 Lisa、欸。 哦，等下叫你吃了。 Lisa， 啦 Lisa、欸。 没有，我未来女朋友是最棒了。像我昨天发的合照 ，OK， 耶 ，OK，OK。 Okay. 然后很多人发现这个二手衣物上面的，哎，有一些神秘的毛发，哇，这样挺很恐怖哎。 是， 其实嘞是 Lisa 的毛毛来的。然后 Lisa 也讲说，哎，这个是免费赠品 ，free 的啊，这样子。所以啊，如果有机会买到 Lisa 的衣服的话，这样就好好收住了哈。 是 啊，如果有机会送给女朋友的话，就自己醒目了哈。 干嘛呢？ 来听歌，又来自 Maroon 5和 Lisa 的 Priceless， 选了个选 Beyond Chen。 我们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3P 的 ABC。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优 选呱呱练习生， 优选呱呱练习生。说到 3P 呢，他们马上就要发新专辑了。这个新专辑的名字叫新 ，OK， yeah, 就三个金组合在一起的那个字， 三个金人的意思了哈。那这一次呢，有8首歌曲。昨天呢，我们都听完了，去到了 3P 的这个偷听一点会这样子。OK， 你印象最深刻是哪一首 ？Rafflesia 是跟艾薇合作的。 对，其实哇，一出来那个震惊感。 感，我是直接尖叫的那种，因为我刚好在录着那个视频。 我跟你讲，我 就录到我的笑声，哎，不是录到我尖叫 声，笑 声 啊，看耳粉笑在笑啊，这样子啊， 尖叫声 ，sorry。 OK， 因为我进场的时候是很兴奋的，那时候我很期待，然后 Kelly 也是看到我很兴奋的，因为我吐的时候，我是整个人哇。震撼震惊， 对，你震惊到你沉默、欸。 我跟你讲哦，我听到那首《欢乐世界》的时候，我眼泪啊在眼眶打转，你知道吗？蹦之后就觉得很 OK， 因为它意义深远， 对，感触很多。OK， 他首先我们先不提歌曲本身的意义，我觉得他们在用心做这个专辑方面就已经很让人感动了。嗯，而且我觉得说我们李宪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样子， 对。 而且你要一年下来就是连续做八首歌，都拍 MV， 然后又跟外国这么多艺人合作，又跟这么多马来西亚的这个创作歌手合作，真的要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心思。 所以我们当初就在说啊，他除了就是让自己有作品之外呢，哎，就很多的 production 啊，音乐人合作嘛，促进这个经济，你知道吗？ 那然后新这首歌曲啊，主打曲啦啊，一首歌 MV 就花了七位数，大家可以来听看他们的分享。 Hey， 我是 Kelly， 你们是 Danny， Hello， 我们这次的整个专辑八首歌，制作费是很高的。 七位数， 对，这个应该已经很足够表达的那个 痛。重点是啊，七位数是没有 sponsor 的、啊，自掏腰包。 哇、respect，respect，OK、 okay。真 的太 respect。 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啦，我很喜欢 Kevin 的傻不傻不。 Really？ 他的 solo 曲我很喜欢呢、欸。嗯， 那你的 top one 是哪一首？ 欢乐世界跟傻不傻不都喜欢。 我自己喜欢就 Refresia。 OK，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好，马上来听歌吧。又来自六六快闭嘴的字字句句，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次呢 ，Go 选媒体伙伴 Star Fortress 主办张碧晨《爱的史诗》2025交响限定演唱会吉隆坡站将会在9月12号的晚上8点在 Axiata Arena 不给交流实力开唱的，门票已经卖光了哈，各位可以继续留守我们勾选的 social media 期待看一下有没有惊喜了。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勾选 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昨天我们就看到勾选的 IG 呢有新的影片啦，是之前呢小彤跟楚英跟这个李欣一拍的。那就是讲说我们这个 studio 旁边有一个 studio 是隔音 是 很强的啦， 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调皮蛋 真的就是在捉弄他。可是也让我们听到了李欣一的高音是怎么样的，来听看吧。 好，今天我们带李欣一老师来参观我们的录音室。那这个呢是据说是我们公司里面隔音最好的隔音室的录音室。那我们也知道老师是高音小子嘛，我们就想要看看到底老师比较厉害还是这个隔音室比较厉害。 行了， 很单纯 的真的，因为那个楚英跟小彤呢进那个录音室呢是完全没有发出任何尖叫 声，但是呢那个动作是好像在呐喊这样的概念 就 Faker 讲说这个是没有啦，其实也是有隔音的，只是他这样高音讲哦一定听到咯，是不是、OK， 所以各位可以去到勾选的 IG 去看一下这支影片。当然我们也来听一听来自 MX 的 Rollercoaster， 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又来自飞到的你会来看我吗，他的演唱会马上就要要到了哈，接近了，就是在7月12号飞到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亚洲巡回演唱会沙拉越战就在 Mirror in the Stadium 晚上8点准时唱进你心里。 是的，现在呢上了国讯的 NY 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这个演唱会的入门票，是由国讯为媒体伙伴的啦，详情条规浏览国讯的 NY。 是的耶，记得要去赢票哦。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勾 选呱呱练习 生。昨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利亚佩珊在我们勾选的 IG 呢就发了这支影片、OK， 是讲说离健美比赛冠军又进了一步。健美比赛冠军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小小 遥远吗 距离啊、 OK、 可是对是没有错的，只要有心哪里都是健身房， 是 啊，你看一下 Kelly 凯欣这样子对不对啊，只要有心可以去打排球，只要有心可以做 gym， 只要有心可以控制饮食，只要有心去 mall 也可以去买菜。 但是我觉得你要经历一些事情、让你坚定说你要做这件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哦？ 没有，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那个体重真的飙蛮多了、就让我觉得有点受挫 哦、还是有人讲你没有讲你、 一定会有人讲，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 有人很 harsh 讲你嘛， harsh 的话就还好， 有吗？被打哈 你哦。 Hello， OK， 我们来听看莉亚的这个 reels。 I like pink. Pink。 OK， 主要呢啊，也不只是关于健身房的啊，因为接下来呢，其实如果大家留意到的话，它这个 hashtag 呢是有写着hashtag 勾炫笑话2025，还有 hashtag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的， 是不是要回来了呢？回归了呢？ 勾炫笑话 ，OK。It's coming soon. Stay tuned. 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在接下来呢，我们就再继续全国甄选了哈，那就有笑话了哈。各位如果有笑话朋友的话，可以推荐他来参加这样子的。 我要准备去参加咯。 哎，哦，怪不得都去。 哦，我就想说你肯定会接这个梗。 你在助教哎，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OK， 各位，我们期待一下笑话2025。OK， 是这个选比较赞。生活里缺大宝，勾炫 Rising Hour。勾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通关，勾炫喳喳考核官。勾炫喳喳考核官，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在考验，考验什么嘞？ 考验 你的洁癖，或者想说你到底有多不能接受这两个东西。 我觉得 我都不能哎、欸， 没有，我觉得但凡你就是两者都能接受的话，你根本就是仙人。 怎么可能给接受啥好像 ？OK， 今天给大家的选择题就是呢，假设你的手机今天不小心掉进厕所里面，可以是马桶 ，OK，、wow、应该就是马桶了、嗯、，OK， 或者是掉进火锅里面，你觉得？这两者哪一个比较惨？ 哪一个你比较能接受？ 比较不能接受吧？ 啊，比较不能接受，对啊，都一样了哈。喜欢哪一个可以接受，哪一个不可以接受？我到现在还在纠结。昨天我就懂这个题目啊、 是。 然后我到今天我还没有想到我的答案，还没有想到。 真的吗？ 这样哦，这样哦， 二选一啊、 我手机是不上床了的哦。 啊， 我手机不上床了，我不可以用，我就是很多细菌，这样子我都觉得肮脏啊。Wow. 你觉得掉马桶、掉火锅 ？Really？ 所以呀，各位可以想想，等下来回答我们。 是， okay? 你们就可以 WhatsApp Sa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啦，也要记得到国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Sacom DG 匹配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什么啊 ？Number Two。OK， 各位啊，你就。接完了之后就可以我再进来了啦，哈，看一下，哎，你的这个答复是什么啦？比较不能接受手机掉厕所嘞，还是掉火锅里面这样子的哈？火锅里面就满满油咯，厕所里面就满满0169988889等你啊，是这个选 Beyond， 也是我们这一次勾选魅力伙伴 Top Gallon Show 超凡娱乐主办王以蔡 Love Me Later 将会在8月29号的晚上8点在 ZEPKL 震撼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 ，Cat One Cat Two 已经卖光了，赶紧去到 My Dub Book My。show.com 去购买他的演唱会入门票喽！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通关，勾炫喳喳考核官，勾炫喳喳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关于手机，手机是天天用的嘛，对不对？ Exactly. 但手机呢，有的时候也会有点风险，就是你可能在厕所里面刷手机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啊，有一定的风险。那这两个风险评估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啦。如果你真的是遇到其中一个，你比较不能接受哪一个这样子的 ？OK， 首先第一个是手机掉进厕所里面，就是、 okay. 马桶里面了哈。啊，第二个是手机掉进火锅里面。 我比较不能接受的是掉进火锅里面。 Why？ 因为 OK， 你想象看的 点 火锅。他们自己本身是有热度的，还、uh-huh. 有可能就是开着火啊，或者什么炉啊之类的。Uh-huh. OK， 然后那个麻辣的油，我想象一般上大家都吃麻辣的味道了吧？ 我不吃， 那个 我吃番茄。 It's okay，、番茄有油 OK。总之就是那个很多那些什么调味料啊，那些辣椒油啊这之类的，你要想象看到、啊，如果你手机掉进火锅里面哦，又有热度。 我突然想起那个电影，你知道吗？前任。前任二还前任三呢、 啊？ 他们、uh-huh. 那个女朋友要插手机，有那个余飞、就哎来给你，然后就把丢进火锅里面。 所以就是想说，因为他就是死亡的那个概率比较高啊。 啊， 可是如果今天掉进厕所里面， 好啊，我希望我可以换手机啊。如果这样子的话， 没有，今天是你没有钱换手机的情况之下，OK。如果掉进厕所里面，虽然他是有那个的东西，有大号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每一次 flush 哦，还可能看似非常的干净，至少哦，你不会目睹到那种很。很恶心的情 况。如果你是刚方便完呢？ 不会的， 让它插在上面。讲哦哟， 你 Happy Birthday 吗？要做蜡烛吗 ？OK， 所以各位可以去来跟我们分享，你比较不能接受哪一个 ？OK， 我是火锅， 厕所还是火锅这样子的？0169988889哈，马上来听迪奥带领的节约用爱，小这个炫 Beyond，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炫。 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啊！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你比较不能接受手机掉进厕所里面，还是手机掉进马桶里面这样子 ？OK， 厕所不止厕所啊，对，是掉进马桶。OK， 我自己本身比较不能接受是火锅，因为我觉得又有热度，又油油的，我不喜欢油油的东西，好像油腻男，就好像你这样。 你往别个方向想啊哈啊！虽然你不喜欢油腻男呢 ，OK， 但哦，你有没有可能就是你自己也吃过油腻的东西，然后就是你知道了？他等等他 digest 小锅也是有油，然后你不想掉进马桶那样子，我要干呕了。 喂，不要说的那么恶心。你的话是不能接受哪一个？ 我不能接受掉进厕所啦，然后 为什么？ 隔离哦，就不就隔离呗。弄厕所那个细菌几？ 可是，一般上哦 ，OK， 那个概率哦，掉厕所 还可以消毒哎。 没有，你掉厕所的概率还高过掉进火锅里面哎。 没有，没这样讲啊。如果我是一个很喜欢吃火锅的人，这样我就可能 没有告诉你。一般上啊，这个世界啊， 那你是有掉进过马桶？ 没有，没有。很多女生都会跟我说，哎，他们男朋友呢，每次去到哪里都要上大号，就要等很久。 所以他就是在里面刷手机。 对，要不然就在那边打油。游戏，所以我觉得那个概率肯定大过掉进那个火锅里面。 可是没有嘛，因为我们男生一般上就放在 pocket 里面了。 没有啊，你们在厕所蹲马桶的时候啊，有可能有便秘之类的。 还好吧，我们一直去是因为顺畅，不是因为便秘。Hello，excuse me。 没有啊，干嘛要待在厕所那么久？有些甚至可以去到30分钟以上。 我快啊！ 我是说其他人。 你看其他人怎么你们这样子？ 哇，你开始帮我训其他人了吗？ 没有、啊，我是比较可以接受火锅了哈，因为火锅毕竟 还是吃的吗？ 啊，还是吃的，还是就你至少可以碰哦，就但马桶我不敢碰啊，我不敢用啊，我每次用都想到。 你还是要拿起来呀、 啊。你想一下，如果那个味道去不掉的话，这样你怎样用？你要马上闯哦，你看。 Sanitize, you know. 各位跟我们分享 ，OK？ 你比较不能接受哪一个？手机掉进马桶，还是手机掉进火锅里面？ 哪个比较惨？ 0169988889 ，OK？ 等你，手机勾选， 比较惨。 勾选 Rising Hour 最青春活力的组合有我 ，Kelly 凯欣和我的搭档 Kristen 温阳，才华横溢，颜值在线，舞台魅力爆棚。可是哦，他比较自恋，我们小声点，等下他飘上天啊！ 真的已经有我啦！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到说啊，今天你在玩手机的时候，这个手机掉进马桶里面，还是讲说手机掉进这个火锅里面，你比较不能接受这样子的哈。 嗯，我们来听一下这位网友他的答案吧。 早安呀，我觉得两者都很难接受吧，但是非要选一个的话，我比较不能接受它掉进火锅里，因为它掉进去它就油油啊，再怎样消毒都不行吧，我觉得。 主要我们要站在一个点是想说，其实你掉进两个啦，它都可能坏掉。 OK， 就是两个都是水嘛，对不对？ 但是马桶里面的水真的比较清澈啊， 有， 真的比较清澈啊。你火锅真的是油哎、欸，而且你一拿上来说哇油腻腻的，你会觉得 一个是油腻腻，一个是臭烘烘，你怎么选？ 我会选、 欸、还香哎、欸，你掉进火锅里面， 我哇我不喜欢哎、欸， 还有火锅， 我一看到那个电话是油油的哦，好像那种 script 的时候，我也是不能搭的， 对没？ 真 的，可是至少它不是。就我们所谓的 OK， 所以 但是 我们有两个的看法嘛，对不对？ OK， 那我们先听看这位朋友他的分享吧。 我坦白讲我做不到选择，我两个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其实很少在拿电话去厕所的，除非我要放大号啦，我才带电话进去啦、 啊、 不然的话基本上我都不带了，因为我一解决完了之后我电话就放在外面，然后专心冲凉啊梳洗啊等等的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给到答案，我都没有办法接受。 可是因为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定会有手机嘛，对不对？ 哎，可是有些人就会把它放在 bag 里面、 啊、 就不会刷手机 哦，会串味，因为 yeah that's right。 你看啊，现在啊我们吃火锅都怕串味了，你还掉进火锅里面，哦吼 OK 啊 啊 ，OK 啊 ，OK，OK、 okay. okay、啊， 哎、欸，不 OK， 不 OK， 我应该是不 OK， 你是 OK 才对。 啊，自己的乱 ，OK，、啊、所以呀， yeah, 你比较不能接受哪一个呢？掉进马桶里面还是掉进火锅里面？哇、 okay. 哦、wow ，很难选择，真的。 来， 继续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等你哦。是的，勾选 Beyond Chen， 又来自陈华的短暂的爱过我，也是我们勾选媒体伙伴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2025吉隆坡演唱会，将会在8月17号晚上的7:30在 The Platform at Menara Can TTG 爱温柔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透过 mydoublemyshow.com 去购买的哟。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 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哈，这个手机掉进厕所里面，或者手机掉进不是马桶，是火锅里面，你哪一个比较不能接受这样子？ 呀 ，Kelly 开心本身是觉得说火锅不能接受，因为我不喜欢油 油 的。 可是哦，我们最常会发生的就是你在拍照的时候，就是火锅到了啊，我们全部料到了，但是大家先不要算钱，我们先拍照，因为你举起来拍照的时候，讲个话样子，你就可能掉进去了。 所以我就想说啊，就把自己的手机啊先收起来，放在你的 bag 里面。要拍照的话，用你朋友的电话拍就好了。 哇，太贱了吧这个！ 不叫贱呐、啊， 掉的话也是掉别人。 你像我这叫省麻烦、哦，你不可能每个人的手机都要拍，是不是？为什么我们有 AirDrop？ 为什么我们有可以 transfer 照片？原因就在此啊！你就让好像比如说 Kristen 文阳不担心他的手机会掉进火锅，他 OK 的话， 我 这样子讲 不担心啊。 哎，你是宁愿选择前者 嘞？宁愿选择不代表不担心。 At least 你的那个担心指数是比我还低一点点。 在你今天开始厕所不要带手机啊！ 啊，我厕所 OK， 我一定我可以带。我带。 你带就带。 我就跟你说，因为我不能接受火锅啊，所以厕所我可以带、啊。 那你可以接受在掉进马桶 啊？没有，我是很 steady 的，我手超级稳。 有没有？ 真的 ？OK， 没有。其实我一般上是洗澡的时候，我就把它搁置在一旁，我就开歌就放搁置在一旁 了。有可能有时候你不小心，哎，就拿那个手机来刷，然后你才发现，哎，我开着水哦，其实，然后就进水了。 还好 啦，我没有试过这样子。 Waterproof 有没？ 现在是 waterproof 的 没？哎呀 ，you don't know。 OK， 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吃东西啊，在 看剧啊 做东西的时候，就不要分心。 洗澡千万不要看剧哦。 你洗澡就洗澡，吃饭就吃饭，不要分心。OK， 你分心就容易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行啊，当然你要专心看的话，有这一部火热剧集《七根新茧》啊，是由流量小生宋威龙还有刘浩存主演的啦哈。那故事呢，讲述上古神秘物呢是可以寄生在人的身上的，可以改变人心。那他们呢，五位热血的青年就组成了凤凰小队，去收服这个神秘古物喽。 是的，他们呢将会克服重重难关，到底接下来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你们就可以透过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 率先点播《七根新茧》啦。 没错的，马上我们来听歌吧。来自队长还有鹿晗的夜天，选择个选 Beyond Train。 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Kelly， 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今天九点钟我们也要讲到好消息了哈！各位如果有什么开心的事情，随时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来到01699888889。那昨天是我妈妈生日嘛，对不对？ Yeah. 早上就打给她， 是的。 然后晚上也是那种笑， 为什么？ 因为我去拿蛋糕嘛，然后过后就我们去吃东西，我快就拿蛋糕出来，她就跟我讲：“那，你低调啊，因为那个餐厅很多人，她就说你低调啊。”我要好好静静一个人吃蛋糕就好了。 哦，他是比较社恐一点吗？ 没有，因为每一年他给我做一单，去到哪里我都唱生日歌， 毕竟你社牛啊。 有一年我记得我们去那个 Desaba 有一个餐厅 okay, 是露天的，然后过后我就捧着蛋糕跟花出来， 我好像有 全场看住他， 记得那个 video， 有我拍成 video 那个很好笑， 我好像有看过。 然后过后他今天就跟我讲不要啊。你给我低调一点，然后这我就他蛋糕一拿出来，我就开始 Happy Birthday to you， 全场就唱给他听。 他内心肯定是开心啊，毕竟你给他惊喜耶。 啊是啦，然后全部人就讲啊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他就很尴尬哦。OK，Thank you 啊 ，Thank you。 极好， 我 post story 啊，各位可以看一下，在我的 IG K R S T O N Y N G Kristen Yang 整个 Desert Park 的。 没有啦，昨天不是啦，昨天是在家附近不啦，闹笑。OK， 所以呀，如果你附近不啦，最近有人生日的话，如果是父母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子，就是给他一个 surprise， 或者就你知道啦，给他开心一下，爽一下。 有时候小小的惊喜就已经非常足够了。 对呀、啊、，OK， 那当然，如果讲说你有开了一家店。 开蛋糕店吗？ 也可以。OK， 那也算是中小型企业嘛，对不对？也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市场营销分享会 SME Vaganza， 那里面呢有大师级的专业分享啦，有真实成功案例啦，还有 MC 现场的演示。当然，最主要的是有独家的广告配套优惠，非常优惠啊、 哦。Exactly， 那7月16号呢，在 Rofo Opera Hotel South Key 呢，就有 YYY 莹莹，还有其他的电台 DJ 呢，都会在现场跟你分析，哎，到底 Astro Audio 是如何 何让你的品牌呢更上一层楼，比如说蛋糕店如何让它经营到更加的、厉害，或者是曝光率更高 exactly。 是也有专业的这个财经主持人黄俊斌呢也有专业分享了哈，马上可以上到 astromedia.com 的 MY 报名，只限于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先到先得，位置有限哈、哦、是这个选 Be Your Own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最炸裂的早晨组合，由我 Kristen 温阳和我的搭档 Kelly 凯欣，全勾选最迷恋帅哥的 MC， 看到帅哥直接开启模式，但不得不说有他在节目真的很热闹。 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啊 OK， 今天要分享的好消息呢就是昨天我发了一个 po 文了， 终于成功了，你 其实也不算成功了， 我觉得还是有脏地 还有点瑕疵 OK， 对对对，主要是因为哦 OK OK， 先跟大家讲昨天我在 IG 上面 po 了一个照片，是我跟 Karina 的合照、OK， 是最近很火啦，用这个 ChatGPT 或者说用这个 AI 功能、去生成一个图片，可是我其实我发觉了，我问了很多人，你生成之后啊，其实你要做很多的微调哦。我昨天至少花了3个小时在调那个脸而已。 说真的， 其实我从下午就开始在弄 了。OK， 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去尝试这个东西，但是我之前就尝试过用那个 Ghibli Style 的、 那个还好，那个我可以做到。 但是单单在等那个照片，就耗尽我所有的那个耐心。 这个我至少这应该做了整50张吧。 好夸张、 因为它真是完全 random 了，你这样做、它可能会出来是别个样子，可能它出来是准的，可是你就要调哦，然后你要因为我刚好看到 Miss Chewy 她的这个 IG 那边她有简单教学，然后我就看了之后 OK 去学一下了，然后你要把那个就是你要把它导进这个APP 里面，然后再把她的脸呢你 mask 过印上去上面，再慢慢微 P， 哇， 很复杂，然后如果讲说它是想讲嘞，好像你放 Lisa Blackpink 的 Lisa Blackpink Rose 这样子是更容易的，可是我放Aespa Karina 就有一点难呐、 而且甚至你的眼睛，比如说是5cm 啊，如果你没有跟他微调啊，应该就是 真的 2cm 吧， 夸张，真的很难。 这是2cm。 我正学会了这样做自己的妆容啊，自己的这个眼部比例 很棒 啊。Karina 的我也背有了。 对、 okay ， 如果你们想要训练你们耐心的话，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 ChatGPT 生成的图片， 是 跟偶像的合照。 有兴趣讲想知道怎样做的话，也可以去到我的 IG KRYSTONYANG Kristen Yang 去看一下，我在 comment 有写了的。OK， 所以这个选 Beyond。优选西西应援队，今天继续分享到好消息了哈！这位网友呢就来分享到了最近去洗衣服 ，OK， 然后发现呢他之前就一次过冲子冲很多，我不懂你是那种，就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是长期去一家店的话，他们有充值优惠，比如说一次充100，然后你可以用个很多次，三四次这样子。你会充吗？ 我之前就是有充值一个咖啡厅 ，OK， 然后大概要充值一个120， 他就会 member 来的， 对对对对 ，OK， 他就会 free 你一个10块，那肯定很值得啊， 毕竟130呢， 毕竟如果是常客的话，我都会消费， 对， 我还可以省一个10块，而且你一次过充值省麻烦嘛， 对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子绑住你的客户啊，让下次你就再来了，对不对？ 营销策略， 像这位朋友这样子去洗衣店，他还是想说上次他充值了，所以这一次洗衣是完全不用花钱的。I mean, like, 就之前给过了啦，感觉上好像不用花钱。 可是洗衣本来就要做的事情啊。 对，是啦，可是就你知道很爽了，你去外面，我还有 credit 不用给钱那样子。 对， 不用 我觉得它会影响到你整个心态，好像比较乐观一点。 对啊，就感觉像不用给钱耶。 它不会是那种我也要花钱洗衣服。 很贵耶，现在洗衣服。 真的还蛮。 现在如果你去外面洗的话啦，那种自助洗衣店啦， 不是8块吗？ 对，你洗8块，然后烘干要6块。这样子加起来就14块、15块了。 幸好， 而且如果你再加长那个时间，你很多衣服的话，可能就缺20块了，超贵了嘞。如果你 洗 床单呢？我可能一两个月洗一次床单，一个月啦，一个月洗一次床单。哇，也很贵， 很贵， 很痛， 很贵，很痛。 各位记得要充值。马上来听歌，有来自梦然的《少年》，写的歌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我是勾选 Rising Hour 的 Kelly 凯欣。当时呢，我就是误打误撞参加了 MC 比赛而入了这一行，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敢敢尝试。你不知道呢，惊喜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哦？如果今天你很喜欢唱歌的话，千万不能错过这一次勾选为指定电台 Astro 新秀崛起吧！网络甄选已经开始，浏览勾选 IG 了解报名详情吧。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啊！今天我们继续讲到好消息了哈，那。看到呢，这位网友就 WhatsApp 进来，你也可以像他一样，如果你有好消息，你有开心的事情，随时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不管是开心事、大事、小事都可以了哈。马上来听看他的声音吧。 我昨天我去看电影，超爽超开心， 我一到哦，我原本因为我没有吃东西，所以我还在想要不要买东西的时候，我朋友提早到了，而且他还买我 popcorn， 买了汽水。我来的时候刚刚好那个时间吃了一点点， 哇， 直接决定去看电影， 就直接 爽， 拿了他的这个 popcorn 就直接进去电影院了， 很 sweet 对不对？ 爽哦， 因为你要知道有时候那个popcorn 的那个队伍还蛮长的。 对，哎，是，你是那种 OK， 比如说你踩点到，你9:45看电影。你9:40到了，你觉得早5分钟、你下面排队哦，你要排个10分钟， 很累耶。 然后你要拿嘞，对不对？然后你现在很多电影院都没有直接给你去那边买，你都是要去那个机器那边先 order 了，要拿那个 receipt 去那边 claim， 所以 claim 又要排队啊，机器又要排队啊，所以就提早到啦看电影啊。 对， 虽然哎，我觉得现在广告没有以前久了。 哎呀，是是是， 是不是以前广告有半个小时？ 我那天去看 F1 的时候、 啊， 我觉得广告应该只有7-8分钟 左右啊，差不多10分钟左右而已。 对， 以前很夸张，以前半个小时的， 真的 哦。 我就想说，每天嘿嘿就进那个电影院，现在不能哦，大家准时、哦。 现在你嘿嘿进去哦，它开始一半了了，啊、所以各位看电影的时候记得早一点到 ，OK，、 啊、 不要迟到，不然你就没有看到前面的剧情了。 还有popcorn吃起来哟、哦， 对呀、啊，是这个选品， 不要 这个选美的伙伴 ，GME International B World Entertainment。还有 Sunny Side Up Entertainment 联合主办 Highlight Ride or Die in Malaysia 的演唱会呢，将会在9月27号傍晚的4:30在 Ideal Life Arena 震撼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7月8号还有7天时间，一个礼拜哈，中午12点开始就可以透过 www.etix.my 还有 www.fantopia.io 就可以买到他们的演唱会入门票了。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狗血热心啊， 选 Rising Hour。 最近我在发那种奇奇怪怪的梦、哦、就是睡醒了过后 你变成了狗吗？ Hello excuse me， 不是变成狗是我在梦里面会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经历是、 欸、我很少，因为我一般上我的梦呢是跟现实蛮贴切的、 哦、就是那种去买杯哥去健身再买菜、跟教练报备 那不至于比较多是关于爱情啊朋友啊， 这样跟现实没有啦， 是啊， 这个现实没有 我还是曾经拥有过爱情啊， 曾经是， 或者是有些是几乎是爱情的。 哇， 你不懂， 你要帮周星哲打歌哈、 啊？对呀、啊，他已经写完了我所有的人生。 所以我讲我最近有梦很不实际，就是我梦到就是在高楼那种 Spiderman 那种戏呢、啊，在高楼跳下去，然后你可以射那个蜘蛛网，然后可以飞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哇，我好像 superhero 这样。 哇哦。 感觉像我应该是看太多那个 没有，我觉得你不是 Superman、 不 是 Superman 旁边的那个超级狗 Crypto， 但是为什么还叫 Crypto？ 你是 Kristen 呢、欸、 我叫 Krypton 其实很多人误会了懂吗，他说你名字叫 Krypton、啊、 还是 Kristen 啊，险，我讲 很多人叫你 Kristen。 Superman 里面那个就是 他所害怕那个叫 Crypto 嘛，诶 Krypton、Kryptonite 啊，对 Kryptonite 啊，你跟着那个念法来念我名字就对了啦， Kristen Kryptonite 啊， 耶、yeah, Kristen Hello excuse me OK 那 Superman 各位可以看起来哈，因为马上就要上映了，那如果你想看到这个首映的话呢，也可以上到勾选单的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 OK 来自 Superman 的这个电影首映礼邀请卷了。 详情条规浏览勾选单外，7月10号呢 Superman 和你一起拯救世界 Save the world， 那Kristen 也跟你一起拯救世界。 Kristen， 耶！ 不 要给我看到你在电影院里面。 要 all dead。有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今天的10点钟很特别哈，我们今天不讲新歌，我们会说到呢这个学海杯校园歌曲创作赛哈，是第一届的哈，那正式开始了。那截止日期呢，本来是6月30号的，现在已经extend 了啦哈。那我们也看到讲说呢，这一次我们有宣传大使 Uriah 徐凯啊，那就来问一下 Uriah 徐凯，这项比赛呢是什么吸引到他成为宣传大使呢？还有这项比赛呢最特别还有最吸引年轻人的地方是什么？ 这项比赛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 OK， 我觉得创作本身这两个字就非常吸引我。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人生其实不断的在创作，不管是可能非常简单，你在写一个文章也好，或者是你在建筑也好，或者是你在思考要怎么去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些都是创作的点点滴滴。但是如果创作放在音乐上，我觉得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所以我非常希望我可以鼓励年轻人，就下一代的年轻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非常真实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一些故事啊，我觉得不需要包装，不需要完美，我觉得最真实才是最 最完美的一块东西。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平台，希望我可以给一点鼓励，然后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OK， 所以这一次 Uriah 呢作为宣传大使哈，也希望讲说可以因为这样子吸引到很多年轻人来参加创作比赛这样子。 毕竟我很记得他出道的时候呢，就是 哦，你看 他 出道， 哎呦， 你可以跟他讲我从小看到你大 呀，因为我觉得他那时候那个拉小提琴的时候很帅， 是不是？ 我有被他吸引到。 然后在歌手崛起吧也是有啊， 真的，我觉得他就是才子啊。 然后也我觉得说也是一个推动力啦 ，for 各位，所以也可以就是踊跃的去参与我们这个。学海杯歌曲创作比赛哈，报名截止日期呢已经延后到7月15号了，可以上网找这个学海杯 ，OK， 或者想说来到我们这个 goshen.my 去看一下所有这个详情条规啊。当然，马上也来听歌吧，有来自 Uriah 徐凯的 Through the Night， 这个选 Beyond Trend， 选 Rising Hour 第一届学海杯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比赛哈。那这一次呢，我们有嘉旺老师， 是的，哇，他的背景呢可不简单呐，大家有可能。对他不是很熟悉，但是呢他是马来西亚呢全方位的这个音乐人， 没错，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首歌大家懂吧。那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呢是由他制作的，然后呢也夺得了这个第57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包括还有第32届金曲奖年度歌曲等等的，所以呢他实力呢是杠杠的， 没错的。那这一次呢他就作为这个评审啦，就出席了这一次的学海杯校园创作比赛。接下来呢在比赛这个当天也可以看到他本人到现场的。那嘉旺老师，对你来说什么样的作品会让你耳朵一亮呢？ 大家好，我是嘉旺。对我来说会让我眼前一亮的歌，除了很有记忆点的旋律线条之外，也要够特别够精致的旋律设计感，比如一些半音或者三连音之类的。 OK， 很专业的一些词汇，虽然我不懂，但是我知道很梗。 是， 所以各位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或者说你想要来自己学习，想要突破一下，当然也可以见到嘉旺老师啊 Uriah 啊，当然还有这个阿 K 黄淑慧啊，这样子的话去交流交流也可以，记得要去参加一下。 而且我觉得你 学海杯 真的不需要很厉害，你先尝试去写写看。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档节目，他们是说创作是不需要学习的，因为是靠你内心的一些，就是你有的一些 context 吧，就是把它放出来。当然啦，有一些技术层面的还是要学习，但是就是那个灵感呢是由自己发自内心就创作出来的。 所以在收听节目的你还在等什么呢？ 是的，赶紧去到goshen.my了解更多关于学海杯这个校园歌曲创作比赛的详情吧。待会回来我们再继续聊，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有选 Rising Hour。 那说到我们这一次学海杯校园歌曲创作比赛呢，评审团刚刚说到的有嘉旺老师之余还有呢创作歌手阿 K 黄淑慧啊。那也想问问阿 K 老师 OK， 你觉得说呢一首优秀的校园创作歌曲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是真实情感吗？技巧吗？还是创意之类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K 黄淑慧。我觉得首先是这首歌能不能引起共鸣，它有没有特色，在词曲编曲上有没有趣味，好不好玩，够不够创意。第二，或者歌曲的情感面有没有直接感动到别人，那就要看你的故事内容，然后你演唱的情感够不够真挚。说到底就是要够真诚，然后要有非常明显的个人特色。 我觉得创作歌曲嘞，个人特色还是很重要的， 而且要用心创作。 像好像我们昨天去 Trippy 的这个偷听一点会，他的歌曲，这 Trippy 的歌曲，你不要讲那种抒情，他们新的尝试了哈，他们歌曲的风格其实你一听就大概懂。而且昨天有一首歌曲， yeah, 对，有一首歌曲是跟 Ryota 就是合作的嘛，对不对？ 对对。 然后一听了之后就知道是 Ryota 的创作这样子， 是， 其实很明显的。所以我觉得个人特色在创作当中是很重要啦，各位也可以向阿 K 黄淑慧就是学习这样子的。OK， 如果有什么想要问的，当时候我们去到这个这个决赛现场的话，也可以问一问现场的评审这样子。虽然我也会是评审之一， 哇、 我是中学组的评审。OK， 那就交流交流啦哈。我们先来听歌，有来自 Uriah 徐凯的《算什么》，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这呢，学海杯校园创作比赛。OK， 那这一次呢 ，Uriah 徐凯也是宣传大使，今天整个小时听的都是他的歌曲呀。 见过没我们超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狗血 Rising。 我选 Rising Hour 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刚刚说到嘛，有嘉旺老师，有阿 K 黄淑慧是创作歌手，那这一次呢都会作为评审团亮相的。那有许凯呢也是宣传大使。现在继续问一下嘉旺老师吧，你希望透过这场比赛呢，可以看到怎样的一个华语创作环境呢？ 希望透过这个比赛，让所有作者们聚在一起，好好的交流以及互相学习。因为这几年和谐的风气也非常盛行，希望也能让马来西亚的年轻作者们也跟上这样一个资源共享的环境。 OK， 那 Uriah 呢？ 我希望我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自由，格局放大一点的一个创造的不同的作品。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真实自由，不需要跟着可能什么市场的所谓的潮流，因为我觉得流行的音乐就是已经有那一挂了。其实以一个音乐人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它就是 you know 来来去去就是那四个 chord， 那六个 chord， 然后来来去去就是这样子的 progression， 就可能没有什么惊喜。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可以看到，哎，我是有惊喜到的，然后这个惊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加分的。所以啊，勇敢去尝试不同的东西，敢敢把你的想法放进去，我觉得不要安全，要自由，要多元化。 Yeah. 我觉得作为马来西亚的这个音乐人来讲的话，也非常希望看到有新生代创作人或者创作歌手出现吧。然后看到很 fresh 的东西的时候，也会很激动啊，你知道吗？ 呀、yeah, ，也希望就是那些创作的学生们啊，就可以 think out of the box 啊，就可以 讲很容易啦。我知道是很难做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没有资格说这句话。 不过要加油了哈！ Yeah. 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的。OK， 记得报名起来，我们这次学海杯校园歌曲创作比赛2025是第一届了哈。那去到我们勾炫达的外了解更多详情，然后把名报起来，因为会一直到15号都可以报名的、嗯，现在已经推迟了这个截止日期哈。马上来听 Uriah 许凯的《明知道》，是这个选比昂春。 我没我们超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多选 Rising Hour。 多选 Rising Hour 啊！那说到今天呢，我们啊整个小时都在聊到关于学海杯2025校园歌曲创作比赛了哈。这一次呢，我们宣传大使有 Uriah 许凯、嗯，然后呢，我们有两位评审啦，有嘉旺老师，还有阿 K 黄淑慧的。那也要问到讲说，如果为校园青春写一首歌曲的话，哎，老师们会用哪三个词融入在歌曲中呢？嘉旺老师， 初心、热忱以及享受。 那许凯呢？ 遗憾、闪耀、再见。我觉得人生就是不完美嘛，所以有一些遗憾是必要的。但，你一定会属于自己的一些闪耀的时刻。然后再见呢，就是也是成长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再见了之后，也代表我们准备好迎接新的一个开始。 OK， 还有阿 K 老师， 我会用隔壁班三个字，因为它代表了所有年轻人对未知的好奇与想象，对这个有点靠近又有点陌生的青春期保持美好的幻想。 感觉像每个老师对于校园这一块或者青春这一块都有一些 不同的见解， 对，不同的见解，或者说有一些自己的遗憾吧。 哦，是， 是不是？因为会有一些回忆啊，或者说当时没有完成的一些心愿，或者说目标这样子的、嗯，那就把这个寄托在现在的学生上面了。OK， 呀，果然，我觉得创作没有分对错，哎，最重要就是从你自己本身的角度跟自己的感受去创作就可以了。 对，发自内心。那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学生正在犹豫要不要参加的话，你会怎么鼓励他呢？哎啊，先让嘉旺老师来吧。 别犹豫了，输赢一点都不重要，能够结识一般志同道合的作者朋友，和大家一起交流才是最重要的。想报名的朋友们可以去浏览学海杯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比赛的 FB 或者 IG XUEHAIBEI 学海杯报名参加，希望到时能够见到大家，等你来分享你的音乐。 没错的，那在勾炫的外也可以看得到的啦、嗯、哈，我们来听看 Uriah 许凯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玩的，我觉得勇敢去参加，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不要等到你准备好才去尝试。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准备好，这个没有所谓的最正确的一个准备好的一个状态，知道吗？那个感觉就是，其实你现在所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是你人生的一个部分，所以这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的你啊。所以我觉得 它那个是有它的那个美的，所以我觉得赶赶去参加，赶赶去 try， you really have nothing to lose， you know。 没错的 ，nothing to lose。最后，我们来问问看阿 K 老师吧。 我会告诉他，歌曲创作是一个很好玩的过程，这个舞台可以让你认识更多喜欢音乐的朋友。你作词，他作曲，或你们一起来创作，留下的除了是一首关于青春的歌，也记录了你某个青春拼了命去写歌的美好回忆。 没错的，所以薛海贝这个校园歌曲创作比赛2025呢，会直到这个7月15号都是可以报名的了哈。 所以呢，青春不要留白，如果你内心呢真的有那一个一点点的火苗，想要创作、尝试创作的话，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重点是你 nothing to lose 嘛，对不对？而且你永远不懂自己的潜力在哪里，所以赶赶去参加吧。学到 Gucci 的 Dynamite， 找一下薛海贝2025校园创作比赛的这个详情，然后报名起来。马上呢，我们也要交班了哈，最后一起来听一听 Urash 徐凯的这首歌曲 Through the Night， 是这个选 Beyond Chen。